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。12月9日，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，打造有声新格局，创造声音新经典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一起了解天气，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山区零星小雪，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4度。明天白天晴，北风4-5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-2度。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。 买房、卖房、租房、选房，一切不会再迷茫。 哦，真的吗？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 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 107.3，每天下午2:30，主持人高燕、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。 楼市好声音，让您的生活更惬意。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！如果您想装修，不知道怎么设计，不知道怎么选主材，又怕有什么陷阱，没关系，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！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，和工人沟通，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。报名方式，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，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，等你哦。 听众朋友，请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，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地板的问题啊。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，是来自于室友地板的李莎莎。莎莎你好。 周老师好。 那么上半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这个关于装修地板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来说了说哈。比如咱们也提到了这个地板当中呢，它有这个几个主流的类型啊，比如说有纯实木的呀，有实木复合的呀，和强化复合的呀等等，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哈，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选择不同类型的地板啊， 对， 这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啊，跟大家来进行一些交流啊。当然了，如果您关于地板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。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，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咱们先回答一下啊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，说这个地板呢、我发现刚刚装修了一年，但是呢今年就发现它呢有些开缝和翘边，说这是怎么回事？ 首先来说，它这个开裂是吧，应该是开缝，就是开裂，或者说它这个有那个缝隙， 对 吧？ 对对， 是这样的。像传统的木地板吧，就是纯实木，它得经过一年的干湿季度，因为比如说你像到冬天比较干燥，它这个地板会收缩，如果夏天雨季多，它肯定会膨胀，是这样的。它得就是就像咱们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到一个陌生的工作环境，它得经过一个适应期。它木地板同样也是，要么说木地板是有生命的吧，它也得经过一年的适应期。 那么也就是说，它有一点点缝隙，这没事儿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 它得根据一年的这个时间， 对对对， 最后有所改变，是这意思吗？ 对对对。 那个表面能看得出来吗？就特明显吗？那个缝？ 是这样，这个缝就是铺的时候都不会有缝，就是过了一年之后呢，它肯定说有的有缝隙，有的就是也没问题。